去宗教嘅阿伯啦，我哋今日仲可以好平安同埋好安稳嘅环境之下咧，分享嚟嘅四年咧，其实已经系一种恩赐啦。咁喺雅各伯书中里边咧，再一次提醒我哋一个追随基督徒应有嘅生活信心啦。就好似上他嗰个主日里边嘅福音里边咧，亦都提到耶稣究竟系边一个啦？咁新约嘅福音在你的启示下里面呢认出耶稣基督是天主的仔，是弥赛亚啦。咁因此就改变了他的一生的生活的取向同埋态度啦。好勇敢咁追随你啦，传播天国的喜讯啦。咁今日嘅我哋虽然知道同埋信耶稣是天主，但是有冇即系好多时真系咁发展到我哋同耶稣基督的关系又系点样呢？我哋嘅生活方式同埋态度，有冇为咗基督去改变？使到世人喺我哋身上睇到基督嘅肖像啊？正如阿哥伯书里面讲啦，冇行为嘅信德系死嘅。基督求你赐俾我哋智慧啦，时常去反省咯，实践爱嘅诫命啦，就系做一个符合你旨意嘅基督徒啦。为你的慈爱作见证，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阿们。徐生，再提醒你，没那么多口头禅吗？ Peter， 你开始之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啊。 在第一章那里，25节那里，我两行你可以簡單用一個我們的現代人那裡個個食這些咬字咬得很嬌氣，不知道他不是很明白說什麼那樣的。 25字啊， 自以 為細冊，自以為細冊，自以自由的完美法律，而又保持不變，不隨聽隨忘，卻實際地行的。你一節嘛，是 不是？ 是的。 OK。有什麼自由的原理法律是講什麼東東？ 細冊，至於那細冊，賜予自由的原理法律。那你個賜予細冊，那個細冊賜予自由法律是誰呢？那你首先要知道呢，那個就是天主啦。所以那個天主呢，賜予自由原理法律。咁我上次咧就較為實在啲現在點講啊？生活化啲講咧，就係話我話即法律同自由好似啱啱相反嘅，但係我哋都喺聖經裏面講咧，係法律係使人自由嘅。咁其實有兩個層面，一個就係我上次講嘅呢個知道嘅範嗰、那個限制範疇裏面咧。你喺裏邊咧係自由嘅，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呢個世界或者呢個宇宙咧係冇絕對嘅自由，唯一嘅自由喺邊度咧？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人類帶嚟嘅，從罪惡之中得到自我哋領洗之後得到釋放嘅，或者話我哋因著佢嘅死而復活，得到呢個救恩，使我哋得到自由。不過可惜咧，我哋人咧就冇珍惜嘅自由咧，亦都有機會有可能咧，就係、是會失落呢個自由嘅。於是我哋又不斷咁樣個自由度咧有大有細咧因為我哋如果成日都諗住所謂私欲偏情啊呢啲誘惑咧，變咗個自由度就細咗啦。如果我哋諗住多啲耶穌基督嘅福音嘅喜訊咧，咁我哋自由度大啲啦。咁所以咧。呢度有兩個層面，一個就是耶穌基督一路嘅死亡復活咧，為人類帶來咗自由。咁佢其實完美嘅法律喺邊度咧？因為耶穌咪講過嘅，我嚟唔係廢除法律，而係滿全法律，滿全法律。咁呢個滿全法律就係馬太福音裏邊耶穌自己講嘅。佢話法律佢一點一劃我都唔會廢去啊嘛，嚇。咁所以咧，佢滿全咗，其實滿全呢個救恩。天父的救恩计划，咁呢个计划咧，我哋可以话视为一个 天主赐予人类得到自由的一个法律。咁而又保持不变喎、哦，保持不变就系我哋自领洗之后，或者话好似保罗通道所讲嘅，因信称义，我哋因着圣洗圣事得到呢个信德，系因着我哋对天主嘅信德咧，我哋得有一个所谓称诚义嘅恩典。咁有诚义嘅恩典咧，其实咧嗱喺呢度第二章都有提及过关于所谓信德嘅问题。究竟是不是我因信称义就永恒不变呢？为什么有些人信说信信信下他会不信呢？那这个信究竟多少人信呢？即是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的，是不是信 50% 信 60% 信 70% 叫做信呢？那所以呢，事实上无论如何信的恩典呢，有人有些人可能会多些，有些人会少些，因着信得佢恩典，就系、是、因为睇你个信几多。咁而系咪不变咧？其实都唔系，都会变。有啲人信信下，佢话：，我遇到咁多灾难，我真系唔信呢个神啦。对我嚟讲，我求佢，佢又唔睬我。吓、啊，我点解信佢咧？咁佢就放喺呢个信仰。咁佢所以佢个信咧，系唔系一种完美嘅信，唔系完彻底嘅信。所以而雅各伯就话咯，佢话。得到呢個自由，得到呢個恩，好似就係嗰個用誠意嘅恩，從呢個角度你講嘅時候咧，保持不變，我哋即係不斷向善啊，走向成全嘅天父，一個完善嘅天父，不隨聽隨望，啊，聽咗之後咧會記得，唔會咁容易就放棄忘記佢。而實際力行，佢聽咗之後反省。发觉自己有不完善的地方，就尝试去在生活之中实践呢。但这个人因为他的作为呢，必定是有福的。那这个人这样做法，得到这么多恩宠，所以他就会被称为所谓有福了。被称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得到的东西保存下来嘛，而且更走向一个更完美的地步嘛。咁即係我覺得就係呢個含義咯。 喂，曬 有冇其他有冇問題？冇嘢，我哋就走去第二章嘞話。喺第二章咧有兩樣嘢我要特別講下嘅。其實我上星期都提過下。第一個就係、不以以貌取人。點解雅各伯會講呢樣嘢咧？咁強烈呢樣嘢咧？嗱，當然以貌取人咧，就唔係睇佢靚唔靚啊。個貌嘅意思係睇佢外表，乜以外表取人？外表就係話你話戴隻戒指喎、頸鏈喎、金頸鏈喎、有乜耳環喎，即係總之你。睇佢外表咧，話呢個人好有錢嘅，某程度或者話另一個角度好有學問嘅，好有地位嘅嚇。咁、呢個係以貌取人係咁嘅意思嚇。咁點解佢講呢樣嘢咧？其實話我上次提過就話，羅馬人咧喺雅各伯所處嘅呢個社會咧，一般嚟講係較為富有嘅嚇、因為你知道嗰個背景嘅特色咧。譬如我諗早期香港一樣啦，英國人。可能會有錢啲嘅，原因就係佢哋有錢會移民嚟呢度啦。第二，佢哋做官多啦、做政府工多啦，機會多啦，咁即係呢個咁嘅形象差唔多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又要都有權咧嚇。呢啲咁嘅有錢嘅人咧，通常有多啲權，特別喺以前啦嚇咁嘅即係羅馬耶穌年代之後嘅年代。或者話以前嘅教會所面對嘅環境，甚至啲殖民地嘅環境亦都一樣。佢哋有權之外咧，佢哋亦都會容易使人哋坐監，因為佢哋如果同人之間有紛爭咧，啊，而家呢啲大家都聽到啦，你話你誣告我咁，嗰啲打官司咧用多錢嘅喎，啊。就冇得，未必有呢個所謂法律援助可以幫你嘅。 咁你冇錢咧就輸緊嘅，咁即係人打官司俾你贏咗咧，你可能就要坐監嘅。啊，用呢個例子嚟睇嘅時候咧，我哋會容易啲明白就係點解有權嘅人咧容易使人坐監，原因就係佢對因為有錢咧，對有啲能夠話事嘅人咧，亦都有影響啦。啊，當時嘅團體咧，一般嘅基督徒團體咧，好多咧或者大多數咧都係窮嘅人，當然。在这个团体里面间中都有些富有的人的。那他们因为虽然富有呢，他们都归于耶稣基督接受这个信仰。所以团体里面呢，人有些有一些人呢，或者某一些人或者是都不少人啊，所谓会富吹炎附势啊，哪个巴结啊，拆人鞋啊，你真的厉害啦，你真的好啦等等。因为依附这个富有呢，这些有权势的人就使人觉得有安全感。譬如说斯文是一个很有钱的有权势的人，我次都说斯文哥，有什么可以帮随便啦，吩咐啦， 你没有你说 那我就坐在家了。所以呢，即我会觉得因为他的权势，因为他的地位呢，因为我要擦鞋，我想擦鞋的原因呢，就我想得到保护的安全嘛，所以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可以去企嘛，即是得到某种好处。那雅各伯当然呢，他看这件事呢，看到现象是这样，但是信仰就不是这样的。信仰呢，他就是看什么呢，就是说用天国的角度看。天国是怎样的？天国是贫富冇分别嘅，你唔会因为你有钱，你会一定坐得高位；你唔会因为穷，一定冇得入信天国。或者倒转头，因为你有钱嘅，你一定唔可以入天国，未必啊。虽然咧喺耶稣基督福音里边记载里边个比喻话，哇啲有钱嘅人进天国咧比骆驼穿个针孔更加难啊咁。不过耶稣就讲咗一句话，喺人咧系唔可以嘅，喺天主咧。就可以的，就是看看就是天主看这个人怎样生活了，不是只是看外在的物质了。所以保罗就劝勉教会里面的人呢，要彼此之间以主内的兄弟姊妹这种的关系来到去相处，而且讲到就说人人平等的。雅各伯因为见到当时这样的现象，所以他实实在在批评，他说只是尊重有钱的人而不是穷人呢，就等于什么？等于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的耶稣基督，即是等于什么？等于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咯，也都即是不会遵守他的教导，不会按照他的教导生活。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说贫穷的人有福的，或者即中文譯法咧，就神貧嘅人有福嘅。咁所以幾時奉承富有嘅人咧，而忽視窮人咧，係違反咗信仰嘅教導啦。所以佢一開始就話：，我嘅弟兄，你哋既然信仰我哋已經受光榮嘅主耶穌基督，就唔好按外貌待人，因为耶稣基督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只要这些人呢是按照公义按照真理来到生活呢，他不理你有钱或者穷，但是如果那个生活是有即是欺压穷人啦，欺负那些弱小者呢，在耶稣基督的角度呢就是不接纳的。所以他继续呢就指出个情况点喎。如果有一个人呢戴住金戒指，穿住华美嘅衣服进入你哋嘅会堂，咁昔日嘅会堂即係等于我哋今日嘅教堂啦，因为佢哋嗰时未起教堂係咪，佢哋只係用咗犹太人嘅会堂啦。同时一个衣服康庄嘅穷人入嚟，喺呢个情况即係见到有两类人啦，你哋就专看嗰啲着咗华美 衣服的人，而且对他说请坐在这边好的位置上，但是就对啲穷人话咩？你企喺嗰度，或者话坐喺我嘅脚凳下边。嗱，呢个就好明显嘅一个歧视吓。如果我哋今日喺圣堂见到一个着得即系好光鲜嘅，呢度呢度呢度吓，着西装领呔嘅咁啊，前面前面。如果着得即系冇咁市正嘅，唔该你坐后边啦咁。避免俾我哋嘅老細見到咁，啊呢啲咁嘅觀念咧，就係、是、違反咗啊亞各伯呢啲個教導，就違反咗福音嘅教導。呢、這個豈唔係你哋自己立定嘅區別咩？而按偏邪嘅心思判斷人咧，啊亞各伯就特登指出呢種咁嘅做法咧，係你哋自己定落嚟嘅。你哋咁样系按照你哋心思里边嘅偏邪，你哋嘅偏见，你哋睇人起嚟去判断别人。其实你点知呢个人佢嘅道行系点呢？你点知呢个人同天主嘅关系点呢？你唔知点解你咁做呢？啊！我亲爱嘅弟兄，请你听，天主唔系选咗世俗视为贫穷嘅人，使他们富于信德，同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予许的国咩？雅各伯特别强调，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所作所为，他时时都帮助啲穷人，所以他在圣殿里面见到穷寡妇捐两个钱咧，佢话佢捐咗好多好多，系生活之中嘅所需要用的钱咧，佢捐咗出嚟。有钱人捐咗好多钱咧，佢唔觉得系咩一回事。所以咧睇到吓，穷人系天国个位置系好大嘅吓，好多空间。咁佢雅各伯就特登提醒佢哋啊，问天主曾经咁样定啊，咁样做啊，系佢哋使佢哋咁有信德，佢哋依赖天主而生活。虽然他们穷，他们安于贫穷，他们寄望于天主，将自己交代于天主，好像个穷寡妇一样，纵使我两毛钱是我生活所需，不过不紧要，我捐给圣殿呢，我信赖天主会照顾我的生活。咁呢种咁嘅现象呢，我个伯虽然唔好似我就系咁讲用啊嘛，咁嘅福音里面所讲嘅嘢咧，但系佢嘅意义一样就话。天主向呢啲佢向佢所爱嘅人如许嘅国，第三个问题啦。但系你哋啊，竟然侮辱穷人，岂唔系富贵人仗势欺压你哋，亲自拉你哋上法庭咩？你哋其实你都系穷人，你点解要？欺压穷人呢？呢啲正系呢啲富有富贵，即系有钱嘅人啦，有权势嘅人啦，欺压你哋啲穷人啊！而且亲自拉你哋上法庭啊！咁呢？点解你哋会咁咧？吓，见你哋其实已经自身系都唔系话好有钱嘅，你何必要所谓吹炎富？点讲啊？即系吹向嗰啲有钱嘅追求权势咧吓， 富势啊， 系嘛？岂唔系佢哋辱骂你哋弃被称嘅美名吗？呢、這个美名就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咗，所以好多人都已经认识，某程度上认识耶稣基督个名字，虽然咧未接受佢，未相信佢，咁。你咁样做法呢，就係辱骂你哋，佢哋辱骂你哋被称为嘅名，所以你哋係虽然被人欺压，啲穷人被人欺压，但係呢啲咁嘅有钱人啦，或者你哋奉承嗰啲有钱人呢，某程度上呢，你哋係辱骂耶稣基督，就的确 如果你哋按照经书所讲，你应当爱你近人好似你自己嘅话，满咗最高嘅法律，你哋咁做就啱啦。所以其实讲无论用不同嘅句子、不同嘅方式、不同嘅例子，教个法时都就系要求咩咧？对贫富应一视同仁，啊，有钱嘅。冇錢嘅，有權勢嘅，冇權勢嘅，都一視同仁，因為大家都係天主嘅子女。但如果你哋按外貌待人，呢、這個就係犯罪，就係被法律指證為犯法者。呢個按外貌待人呢，就係有個含義的，首先就係一個含義，就話你哋梗係對有錢嘅、對有權勢嘅係一種巴結佢，嚇、有咁嘅含義喺度，唔係表面上嚇。佢、因為對外貌以外貌待人咧，咁啊人嘅人性角度咧，或者要以人嘅現今嘅角度、社會角度去講咧，係、譬如話，嘿，個靚啲嘅你啊，同佢講多兩句句。嗰、那個唔靚嘅你都唔睬佢，人哋鬧你傾偈咧，你都懶得理嚇。嗰、那個有錢嘅亦都係咁嚇，只係要同佢傾偈，同佢佢有咩事咧，你就驚死招呼唔到咁嚇。所以咧，佢呢度就話呢、這個就係犯罪啦，就被法律指證為犯法者。因為邊個如果遵守全部法律，但係只係觸犯咗一條法律咧，就算係全犯啦。所以無論邊個係罪人呢，咁其實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冇人敢話自己唔係罪人。點解？我哋最低限度或多或少犯咗一啲法律，犯咗啲信仰上嘅、道德上嘅教導。咁所以犯一個又係等於犯法嚇，佢就變咗係唔完全啦。因為那個講了不可以行奸淫的，亦都講了不可以殺人，即係呢個我講咗就天主嘅意思，天主講咗呢啲嘢啦嚇。縱然你唔行奸淫，但係你殺人，咁你仍然成咗犯法嘅人。咁呢啲嘅大家都明嘅啦嚇，犯咗一條戒命就等於違反咗天主嘅旨意。咁無論違反大嘅、小嘅、多或者少，你哋要点样按照自由嘅法律受审判，你哋就点样讲话行事啦，行事即系做事啦吓。咁呢个咧，同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哋揭一揭马窦福音啦吓。用这个方案去 做马窦第几啊？ 第五章第七节。 咦？唔系唔系啊？三章圣训嚟 嘅喎。系啊系啊，系三章圣训嗰部分啊。或者我应该读埋下低嗰行啊。你哋要点样按照自由嘅法律受审判？你哋就點樣講話做嘢啦？因為對唔行憐憫嘅人，審判嘅時候亦都冇憐憫。憐憫嘅必得勝審判。其實我兩句擺埋一齊嘅嚇。咁我所以咧就要睇馬窦福音嘅第五章第七節咧。咁第七節就話憐憫人嘅人有福嘅，因為佢要受憐憫。跟住佢咧就第七章嘅第一至二節。向一至二节，马窦福音啊！你哋唔好判断人，免得你哋受判断。你哋因为你哋用乜嘢判断嚟判断，你哋亦都要受乜嘢判断。你哋用乜嘢尺度量俾人，亦都要用乜嘢尺度量俾你哋。咁、那个标准，即系我哋量人嘅时候咧。变成个标准咧，成为我哋被量度嘅标准。跟住仲有咧，十八章 发大福音第二十三至三十五节，这个长啲啦，长啲咧，我揾你哋读啦。Linda 帮你读啦。马大福音十八章廿三至三十五节。 Linda， 你 mute 咗啊？你开翻 mute 先得。 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七节，而是到七十个七。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一个欠他一万帕兰工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把他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仆人就苦伏在地求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但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德勒的同伴，他就爬住他，握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你的同伴就苦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债，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遂去把所生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把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觉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好，唔该啊。所以咧，不如将话读嘅马太福音啲嗰个引嗰啲内容说话咧，就呢度特别针对就系话第十三节嘅，因为对唔行怜悯嘅人咧，审判嘅时候亦都冇怜悯，系怜悯必不胜审判。咁第十二节咧就话，因为佢就犯咗法嘛，所以你哋点样按照自由嘅法律受审判？因为你咁样去睇轻穷人冇权势嘅人，而咧巴结嗰啲有钱人啊，以外貌取人。咁佢话既然你哋咁样去受咗审判啦，佢话你哋就点样讲话做事做嘢啦，即系好似你听就听，你唔听就你哋嘅事啦，你哋就咁做啦。所以呢一段咧，个中心之点中心嘅个最重要嘅地方就系话，唔好以外貌取人，唔好只系即系用一个自己嘅标准，而唔系以福音嘅标准去待人。咁跟住佢话冇行为嘅信德系死嘅，系啱啱先呢个星期嘅福音吓。咁呢个星期嘅圣经读经，就讲咗呢样嘢啦。我哋话个八，向嗰啲深信只系以信德就可以得救嘅人咧，指出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哋妄用咗保禄嘅教导，佢教导咩咧？佢话救赎系出于信德，即系话 好似誠意啊，出於信德，因信誠意。咁究竟啊，保禄系咪只系咁讲咧？咁啊，我哋睇教授出信德咧，我哋睇两个地方都有提及嘅。第一，我哋读过个罗马书啦，第四章啦，罗马书，我哋卷一卷得噶啦，我唔使读咁多啊。罗马书第四章，本来成段咧，喺一至二十五节咧，就系讲呢个所谓因信诚意嗰个问题。啊，呢个诚意或者天主嘅恩宠，唔系我哋嘅功行可以赚翻嚟嘅。咁嗱，我咧就唔去读呢个咁长嘅一至二十五节啦。咁我哋睇另一个同呢个所谓恩信情义有关嘅就系加拉达书。第三章至十八节又系长嘅。但系呢一段呢我哋因为啱啱对上就讲到罗马书啦，所以我唔读嗰章，我哋大家都有个概念解释嗰、那个因信称义嘅问题。咁而家咧，我想读一读呢一度咧，就系、是、加拉达书第三章一至十八节。Stephen 帮你读啦。 好，无知的加拉达人哦，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活现地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顾向你们请教这一点，你们领受了圣神，是由于遵行法律呢，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你们竟这样无知吗？你们以圣神开始了，如今又愿意肉身结束吗？你们竟白白受了这么多的苦吗？果然是白白地吗？天主赐予你们圣神，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德能，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从听信福音呢？经上这样记载说，亚伯罗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为此你们该晓得，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巴罗的子孙。圣经预见天主将使义民凭信德成义，就向亚巴罗预报封恩，说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可见那些具有信德的人已有信德的亚巴罗同蒙祝福。 十八啊，去到 十八。反之，凡是依此遵行法律的，都应受着咒骂，因为经常记载说，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所以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意，因为经常说，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只说遵行法律的必因此获得生命。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因为经常记载说，凡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这样天主使亚巴罗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并使我们能藉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弟兄们，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能废除， 或增定。那么因许是向阿伯罗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是没有说后裔们，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而是向一个人，即你的后裔，就是指基督。我是说，天主先前所正式定立的神约，绝不能为430年前以后成立的法律所废除，以致使一女失效。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就已不是由于因许，由天主是由于因许把产业赐给了阿巴罗。 好，唔该。啊，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当然喺细节里边有啲唔系好清楚佢讲乜嘢，不过我哋从一啲章一啲节数里边咧，我哋会睇得到就系保罗仍然喺呢一个加拉达人书里边咧，向佢哋解释信同埋义呢个关系，啊，同罗马书所讲嘅因信称义嘅关系就一样啦。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很清楚这样讲埋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当然在这两个地方，或者罗马书、加拉太书有强调这件事，或者这两章，但是亦都有个现象，什么呢？啲信友呢就着重咗呢样嘢啦，特别喺马丁路德基督教要分裂嘅时候，作为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呢，令到教会分裂咗出嚟。但系我哋教会当然咧坚持住又话诚意，我哋承认呢件事，不过救恩同我哋嘅功行有拉楞嘅。因为正如保罗这个雅各伯在这个书信里面所讲，跟着就讲的了，如果你有信德，你不实践呢，或者你没有行为呢，那这个信德是假的，或者是没用的。他用了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就是说魔鬼，魔鬼很简单，就是等同是受罚的一群，他得不到跟天主一起的一班。那么连魔鬼都相信天主，他相信耶稣基督，那他们为什么他们要相信呢？为什么要受罚呢？不可以跟天主一起呢？所以呢，他们解释了这个行为，信德行为呢和那个诚意呢都有关的。当然这个诚意呢就是领洗之后那部分的意义。好了，我们看看什么呢？看看就是先看他和我基督加林多前书，我们看看加林多前书13章第2节。有好多人以为保罗只是讲因信诚意，好似认为生活行为唔重要嘅，我哋救恩冇关系嘅，冇挂唔到勾嘅，得唔得救呢？完全系我信天主嘅啫。咁你冇全面睇到保罗嘅教导。喺第加林多前书的13章第2节就话啦。我如果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但是如果我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因为耶稣讲过嘛，边个能够信得呢？能够将那个山呢，山头移灵佢，放在海上之类都得嘛，甚至能够移山呢。但是我如果没有爱呢，我什么都不算。那其实保罗呢原来都讲有信德之外呢有个爱的生活。这个爱呢不是一个名词来的。在保罗这个第13章第2节这个 一節裏面個無字，如果冇愛嚇，唔、係一個名詞，而有一個動詞，你見見到窮人，見到有需要嘅人，你唔幫咧嚇，咁、就等於冇愛啦。好，除咗呢節之外嚇、其實仲有咧就係、同樣加拉達書第五章。睇翻轉頭，我睇加拉達書第五章第六節，因為在耶穌基督內，割損或者唔割損都失得罪，都唔算得乜嘢。唯有以愛得行事嘅信德，先至算乜嘢啊？或者話割損與唔割損咧，冇咩價值可言。唯有以愛得行事嘅信德咧，先至有價值啊。總之就係呢個有愛得行事嘅情表現嘅信德咧，先至係有意義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喺呢度講咧，唔係要否定保禄嘅教导，但係佢即係我覺得認為咧，信德如果冇善行，根本可以話唔係信德，係死嘅。咁喺陣間十七節咧，我哋讀到啦。佢亦都用咗阿巴郎嘅例子嚟到解釋佢嘅重要性。咁當然，保禄教导拯救我哋嘅係信德，但係並唔係遵守法律，係信德唔係遵守法律。但係佢亦都教導我哋話，如果冇愛就一無所用。所以我哋睇聖經，或者話我哋要認識呢個天主係點嘅天主，認識佢嘅教導，認識救恩嘅話咧，我哋睇呢個聖經咧，唔可以睇一個各一忽一忽一段嘢，我哋要睇整體嘅全個聖經嗰、整個救恩嘅畫點，實在係點嘅。好啦，我哋講翻原文啦嚇，十四節。佢我嘅弟兄們，如果有人話自己有信德，但係冇行為，有乜嘢益處咧？唔通呢個信德能夠救佢咩？如果嗰啲只是接受保禄讲的因信诚意呢，那他看不到保禄的后面那个教导的话呢，他自然呢不会接受雅各伯这种教导。雅各伯就要更正他们的偏思、偏见偏差，所以呢就特登在这里呢要讲出信德需要行为的配合。好了，他用个例子来解释咩叫有行為嘅信德。假如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體，而且缺少日用糧，即使你哋中間有人對佢話：你平安去啦，著暖一啲，食得飽一啲，但係唔俾佢哋身體所必須要有嘅嘢，有乜嘢好處呢？信德亦都係咁樣。如果冇行為，信德本身就係死嘅。所以你叫人著得飽著得暖食得飽咧，而唔俾嘢佢咧，得個口跟佢講就係冇意義噶。或者有人講第十八節嚇，你有信德，我有行為，將你冇行為嘅信德指示俾我睇啦，我就會藉住我嘅行為叫你睇下我信德。相信就會行做呢件事所以那個人做了呢件事咧，佢就會話俾嗰個有信德而冇行為嘅人，咁就好似係個挑戰咁啊嘛！唔該你指俾我睇下你嘅信德喺邊度嚇，俾我睇唔睇到？不過我話俾你聽，我所做呢啲嘢就係我嘅信德嚟㗎啦咁。係你信住一個天主咩？你信得啱，連魔鬼亦都信，而且信到咧打冷震添。打一陣打一戰， 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信德冇行为是冇用的咩？你愿唔愿意知道啊？你哋嘅祖先阿巴罗，佢将佢嘅仔伊萨格献喺祭坛上，唔系由于行为而成义嘅，而成为义人吗？当然，即系雅各伯讲嘅系一件同样啊，保禄所引用嘅一个同样嘅人物，圣祖阿巴罗，但系呢个行为咧系在先与在后嘅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阿巴罗没错，他因为相信天主而诚意，不过他诚意之后有这个行为，所以他能够继续成为圣祖，也能够成为信德之父。他说这样，这个阿巴罗的行为呢，他将他的仔祭献天主呢、啊、他的信德是同佢嘅行为合作，而且呢、这个信德系由于行为先至能够成全。所以当一个人有信德，未必系等同一个满全嘅信德，可能一个开始。但系由于佢了解圣经嘅教导，佢生活呢个教导，而使呢个信德能够成长，能够满全。话呢啲。这个就是应验了经上所讲的说话，阿巴郎相信了天主，因而这件事呢为他就算是正义，不能够被称为天主的朋友、啊、更进一步了，被称为正义，后来他被称为天主的朋友。他说你们看看，人诚意是由于行为，唔单止系由于信德啊，两者要我哋要留意一样嘢，信德嘅诚意系一个第一步，然后我哋嘅行为使到呢个信德继续保存，或者话由于信德我哋生活实践，依住保存咗呢个诚意嘅恩种，我哋就使呢个诚意咧得以满全啊。佢咧就继续用旧约嘅例子嚟到话。接待侍者从其他的路上，其他的路将他们放走的邋遢布妓女，不是也都同样因为行为而成义咩？咁呢个故事是咩呢？是在《约书亚传》第二章第九至二十一节，同埋第六章廿五节。就是当约书亚派他的使者去打探别人敌人的地方的时候，那就被人发现，于是呢这两个使者呢就逃走了去呢拿哈布地里的屋企，在那里躲起，而拿哈布呢这个地里呢就保护他们、啊、收埋他们，唔俾自己嘅民族、自己嘅人咧睇知道捉咗呢两个呢、这个石两个探，即系点啊？叫做侦探吓嚟到探个情势虚实啊呢、这个情形嘅。咁于是咧，同佢保护咗呢两个使者咧，最后尾当麦哈布呢个民族嘅啲兵士走咗之后咧，拿哈布咧就放呢两个探子咧翻去自己，即系以色列人啦吓，翻去自己地方。咁但系咧，拿哈布就话：，喂，我放你走冇问题啊，不过你应该都要恩待我，系都要照顾我。就系咩咧？当以色列民族嚟到攻打呢个民族嘅时候，咁呢个民族咧系被杀死嘅。不过拿哈布同拿哈布嘅一家人咧都得到保存，就以色列民攻打嘅时候咧冇打到，冇杀死佢哋。咁当然咧，佢哋有个标记嘅，啊标记咧就将一条红绳咧绑喺佢个窗口度。咁所以当以色列民嚟到攻打嘅时候咧，见到呢个窗口咧有条红绳喎，咁咧就唔去杀佢哋，咁啊保存咗呢个生命。 咁啊，你有興趣咧，可以轉去或者寫低啦，《約書亞傳》第二章九至廿一節，同埋第六章第二十五節係講呢件事嘅。好啦，廿六節就話：正如身體冇靈魂係死嘅，咁我哋大家都了解呢句啦。雖然咧當時佢嘅睇法究竟係二元論啦、一元論啦，咁點我哋即係唔知道嗰個真正嘅情況啦。不過我哋話而今日話人死咗點啊？嗰、那個靈魂翻天主好嘛，係嘛？所以身體冇靈魂死嘅，同樣啊，信德冇行為都係死嘅。咁佢哋就自用比喻嚟到解釋啊，佢想要講嘅嗰個意義。你代冇啲嘢咩嘢？有冇咩問題？ 我想問 咧， 就係、 或者你哋對啱啱呢個星期過咗嚇，係冇信都係死嘅呢個讀經，咁啊聽咗咁多道理啦嚇，睇咗咁多嘢啦，有啲咩分享？有咩感覺感受？ 我用一個好簡單嘅角度睇呢個因義因信成幾樣嘢，即係有信德，你自然有個成果，一個 fruit， 一個回收。咁嗰個回收係一個即係有個好對其他人有愛德嘅行為。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只係愛德嘅行為咧，就不足夠，因為你沒有一個 foundation， 沒有一個基礎在信德那裡。所以如果純粹說我夠識了，那人家都說是啊，即是有信德啊，那個魔鬼都一樣，這樣一樣就有信德啊，行為都是一樣，那個仇人，那個惡人啊，都對自己兄弟好啊，都對自己兄弟姊妹好啊，那不是代表你會對的嘛。所以我覺得是即是一個是一個一個因一個果啊，好似人哋佛教講一個因一個果咁樣喺度。咁你有呢個信德，你自然將嗰個果好容易流露出嚟。如果你冇流露出嚟啊，即係話咧，你嘅信德係唔足夠或者走歪咗嘅。即係我用簡單呢樣嘢睇呢樣嘢。 其他 幾 位有 冇啊？即係咧就，我喺呢度嚟睇咧就話信德同行為啊，實際上咧就係一體嘅，即係唔能夠分離嘅。 嗯。 即係你啊，我有信德，所以你有信德，首先嚟講就話你首先有行為先，先能夠講有信德。 嗯。 啊，唔能夠話我就有信德，就冇行為先。咁你嘅信德本身應該包含咗行為喺嗰度， 或者好似一個傳遞，有公仔有字咁啊，一個前後，一個前一個後，雖然有前後啫，但係其實係同一樣嘢，應該係擺喺一齊啦。 同樣咧，應該係一體嘅，應該信德同位咁多，可能就比較好理解，你覺得？ 就所以喺教義上嚟講咧。教士嚟講咧，如果你遇到一啲基督教嘅弟兄姊妹係講呢啲咁嘅所謂因信成義嘅話咧，咁我哋了解我哋教會嘅立場，或者我哋點樣睇翻聖經對我哋嘅教導啊呢、這個行為或者話就係、是、呢、這個叫做咩啊？唔記得佢聖經有個字眼嘅，叫做你做咗啲嘢帶出嚟噶。要有個後果，大家記唔記得呢個概念咩？成日都讀過下嘅嚇，我一時都忘記。不過總無論如何咧，就話誠意係唔等於滿全咗，而係有繼續嘅生活先會成長，先會使佢成滿全嘅。咁呢個生活咧，就係亦都係反映或者個信德帶嚟一個效果嚟嘅。其實兩者咧，我個人就體會到就係話，其實係互相補足嘅。因為當你有信德啊，你相信呢件事啊，呢、這個舉個例子就話，你見到呢個小朋友啊， 可能就睇到佢外表咧，好受咗受困難。你突然之間諗到就耶穌基督所講，你對一個小孩子做嘅，就對佢做。咁於是咧，你諗咗呢個信仰嘅問題咯喎，信有信德嚇、啊，耶穌可能就係佢身上，所以你哋做個行動。當你有呢個行動嘅時候，其實亦都反映出，因為你有呢個信德，你先至會有呢個行動嘛。所以有互相使到你話互相補足又好，或者話互相使佢成長又好啦。就其實係兩樣嘢咧，需要不斷咁樣去睇兩面咯。 有啲嗱，我先你講過關於上個禮拜呢個福音講到嗰樣嘢咧。咁我知道上禮拜福音大家都聽過，就係最主要兩個問題啦。你哋聽過人哋講我係邊一個啊？第二個就係話你認為我係邊一個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第一個問題就比較容易答啲，因為可以好客觀咁樣引經據典啊，有啲乜嘢嘅資質 qualification 啊，咁就耶穌就係咁啦。比較容易。但係第二個咧，你認為我係邊一個咧？呢、這個比較大嘅生活上嘅挑戰嚟嘅。唔係話我係邊個有個主，不過係四分一嘅主，或者係四分一嘅時候，我當你係主，或者我行入教堂嘅時候，我就記得你係主，行出去咧我就唔記得噶啦。啊，我同我講嘢，我行出去我都唔係教友都唔定，即係話咧，第二個係一個挑戰，生活上真係可以點樣可以出嚟？咁咧就所以我聽我哋聖羅斯嗰度咁講啊，即係話。呢、这個是很困難，第一個就很容易，你可以看聖經，你可以參加靈性體、聖體聖事，你可以那些東西可以直接接受到耶穌，但是你覺得你是哪一個呢？這個就非常之挑戰性。 這個就是要我們努力去生活去體驗，看聖經都不夠，還要去想下我和他的關係在哪裡，我要去接觸佢。好，呢張有冇有問題啊？如果冇咧，我哋做個祈禱結束啦。阿堅就幫我帶祈禱，跟住 好啊。 嗯。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阿嫲。 阿嫲。仁慈嘅天父，好多謝你。今日俾一個小時嘅俾我哋研討你哋嘅聖言，咁希望我哋能夠好似聖經話齋，盡量明解你所引導我哋所聽嘅內容啦，然之後能夠生活出去啦，咁亦都带领我哋，即系向你嘅旨意咁样进，点样啊？爱身边所有嘅人，咁咧就可以活出你所教导我哋嘅圣经啦。以上所求，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门。